baby, I love you。 我们说与其缅怀失去的，不如拥抱生命当中的那些美好，你觉得呢？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我们说呢，花开不是为了花落，是为了绽放。生命呢，不是为了活着，而是为了活得精彩。打磨自己的过程很疼，但是最终能够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在最美的时光，做最好的自己吧。下面有请宁桓宇带给我们一定精彩，听听看吧。这个战场我来主宰，有我的未来一定精彩啊！刚才听到这样一首霸气满满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宁桓宇带给我们的一定精彩。说到宁桓宇呢，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些陌生啊。那他是2003年快乐男声当中的全国第四名，出道的时候呢还不满20岁啊。他的歌曲呢基本上都是自己创作与参与制作的，有一个清晰完整独立的世界观啊。那么这么多年来呢，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变故，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儿呢还在，所以呢这些呢都会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啊。所以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曲，你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精神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依然是充满着期待还有神秘的感受，来自夏轩带给我们的《明天的秘密》，蒋秋琴。 Can you say 不后悔掉眼泪 ？Why you love 招惹最麻烦的思念，只为琢磨一句至理名言。没结局的剧情，来不及带走梦的孤寂，拥抱失去，留下浅浅雨季。明天的秘密 举起，来不及带走梦的哭泣，来不及的全都成为曾经。明天的秘密，你来过我的眼里，就有怎样掉眼泪 Why you love 招惹最麻烦的思念，只为琢磨一句至理名言。 哇，我有一了，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啊。有人说呢，失恋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听蔡健雅啊，她的声音呢太具杀伤力了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在深夜里大声的痛哭过啊。成年人的世界里呢，从来没有容易两个字啊。有的时候呢，连放空一分钟呢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。在这个节奏飞快的城市当中呢，虽然有人在假装我很好，但是呢，人生路漫漫，始终呢还是要相信，你终会遇见一个可以允许自己脆弱，允许自己毫无顾忌的哭，又终究会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加精彩的人，你说呢？所以听听看来自蔡健雅带给我们这样一首歌，叫做是《空白格》。 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路太多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 关岸，隔着一道墙，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 键盘上的空白格呢，允许各种想象啊，期待、猜测、喘息或者是不安。但短短五分钟之内呢，完成的歌曲呢，却能够代表着 Taya 这段爱情的心理转折啊。词意简单，却一语道尽了过程当中受到的伤害与悲痛。那开场呢，刻意安排了多人的弦乐与主歌之后的单一乐器的配置，是 Taya 呢企图营造的一种气氛，借以来表达爱情开始与结束的情感落差。那所以无论是在演唱还是在编曲，真的是用心良苦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。那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。那么记得呢，前几年呢有一次杨宗纬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呢，请来了李泉来作为帮唱嘉宾，唱的是我要我们在一起。哇，真的是全程我们在听的时候一身的鸡皮疙瘩哈。杨宗纬的感情呢，简直要溢出那个电视的屏幕了。那感觉这首歌曲的每一个字呢都为他赋予了一种全新的灵魂哈。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来自杨宗纬和李泉共同带过我们的我要我们在一起。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，那个路，那个房，那个的那扇窗户。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。 我只能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就是你的脸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哭，对你笑，痛的对不理你，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。爱得太快，来不及。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你说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？如今的日子里，生活的不费力气。在一起，

那些日子都无妨，最怕一边忙啊忙一边想那旧时光，剪不掉的是你在笑的哭还真烦，我的嘴又说了谎，说得那么漂亮，以为已经忘了你的那些美，像月光它剪不断，因为爱早就钻进心脏，心一跳泪都会淌，那些带泪的脸带笑的哭还真烦，月亮是个凶手，想你的我是痛几番，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。 谁来捡月光啊，是由陈奕迅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。那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由著名的作词人易家扬来填词创作完成的啊。那也是想借由月光来抒发情感。没错，我们中国人呢一向用月亮呢来充当人类爱情的精神象征，那透过月亮呢来表达对爱的一种渴望还有向往。那整首歌曲呢有如看着中国的山水画到进入梵高的油画世界当中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冲突和融合感，就如同爱情一般令人难以琢磨。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很多朋友也会非常的喜欢，在 KTV 当中呢点播率也是非常高的，希望大家能够一直的喜欢下去吧。好了，那经典的歌曲我们要听，新歌呢我们也依然要去感受。来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张秋晴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汤乐队2012年成立于泉州，《我要去哪里》是他们最近新发的一首单曲。目前这支乐队也在全国开展巡演。《我要去哪里》这儿有点空虚和无聊，但我不确定的是，既然能放下奢望，好像也满足不了饥饿感。那个渺小的自我存在感还真不好找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，汤乐队《我要去哪里》。 到那里，这空虚无聊的事。 放不下的奢望，填不了饥饿感，以为熬腾舒适的圈套，我要去到哪里？这空虚无聊的世纪，控制不了的欲望，追逐众人美感，那个渺小自我 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， 欢迎回来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慧。我们说呢，爱情呢是一种修行，有人呢在被救赎，有人在被毁灭。仍然的一首新歌《毁灭》呢是后者啊，故事开始太过美好，结局呢却是预想不到的狼狈。仍然呢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呢唱出了一段感情的终点。那歌词里呢有很多排比句啊，每一句呢都是一个场景的画面。那这样的一个又丧又虐的故事呢，一开始我们是拒绝的，但是呢故事背后的毁灭感呢又是非常切人的，能够演出那些若有若无的过往，代入感很强烈。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来自仍然带给我们的毁灭，掌声请。 凡是天下雨我都会犹豫，潮湿的房间腐蚀了空气，我们的故事该从何说起？寂静宏伟没有他不愿地，不该参与退出，也应该和气，输赢到底是何荣誉？不想逃避关于你聊的话题，你的氧气就不活一 完了一首毁灭呢，那接下来呢是一首粉红色系的甜蜜小对唱，那也是一首布满着糖果香气的热恋情歌了，是来自喵系少女，也就是学猫叫的小潘潘啊，携手音乐才子刘星共同演绎的一首小确幸。那很多人呢也说这样一首歌曲呢是今年冬天第一甜蜜的对唱，还你对那种粉红色的向往。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你好我的小确幸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岁月之中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今天是周末了，再次祝愿大家周末愉快，忙碌了一周好好的休息一下吧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随王牌，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 想和你近距离，想为你疼